九八八制作。 你是门家族的主事，永远是主事，你要保护门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五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未染伤，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？有没有道理为你落魄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？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你之前自攞师爷嘅嚟威胁我翻西安，而家又话电波断咗，乜都唔知道。我唔会蠢到咁都顺利啊嘛！仲有啊，你绑住师爷嘅装放喺马路中间，分明就系谋杀。 如果我话唔系我做嘅，你一定唔会信。 来者不善，我凭咩信你啊？ 凭我嘅忠心。 你对慕容家族忠心，唔系对我。 你清醒啲啦，慕容少。师爷杰同丁洛斯根本就唔系普通人，佢哋接近你啊，系因为你慕容少啊。 So what？ 佢哋根本喺我身上攞唔到任何着数。 慕容家族世世代代传落嚟嘅主师都要系清白之身。 啊？ 如果我冇估错，师爷杰一定系司马少同派嚟，目的就系唔想俾你坐上主师嘅位。 我虽然唔会乱搞男女关系，但系家咩年代啊，仲有啲咁古老嘅思想。 慕容少，你已经冇得拣。 吓、啊啊？喂，你我身上施咗咩法术啊？点解我唔喐得噶？ 对唔住，小姐，为咗慕容家族，我唔可以俾人伤害。 你系第一个伤害我嘅人啊！ 你愿唔愿意都好，我会尽快带你翻西安。 飞啊，隐形啊，你话带就带。 我管家，小小姐个护照。 吓，俾翻护照我，你俾翻我。 你最好唔好咁大，斩整痛自己嘅。 我唔翻西安啊！ 你打咗咁多架痴，系咪作感冒啊？ 唔系，应该系一种感应。傲世昌完成任务。 吓，咁即系话慕容少翻紧你？ 嗯，出咗去咁多日，有咩收获啊？ 女人就只中意扮靓噶啦。 姑姐睇住你大噶，你啲嘢唔得过我哋咩？ 你系个大马。 系，傲世昌个人好有本事，一下就俾佢揾到阿少。 你其实唔想佢揾到嘅系咪？ 咁又难怪阿雪噶。在慕容家族里面最有资格做主师的就是他，那个阿少无德无能，真的很难服众的。 青姑姐，虽然你说我们不可以逆天而行，但都不可以坐视不理。我不忍心见到慕容家族毁在这个十年来和我们无啦无能的人手上。他还告诉人知他叫 Smile， 是个孤儿。 阿姐，我和你在树都叫做有些地位，我们真的帮不到阿雪。 我不是说过了，慕容千拣呢个妹钉继承主师嘅位，一定系有原因。雪，如果要你同一个唔中意嘅人结婚，你会点啊？ 抗议到底， 咪系咯。 有关结婚事？ 乜新任嘅主师要结婚嘅咩？大哥又唔使。 你大哥系慕容家族唯一嘅香炉趸，佢死咗就等于断咗香火。新主师既然系女嘅，佢上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慕容家族继后香灯。 就算是那个 BB 都不是姓慕容的啦， 入罪就得咯。 现在是什么年代啊？还有这么封建的思想的咩？ 无论时代是几咁进步，慕容家族祖传下来的规例一定要遵守。 我同阿姐就系因为慕容家族呢四个字，压到啲人都唔敢嚟相睇，所以咪嫁唔出咯。 咁搞落去啊，慕容家族咪同现代社会脱晒节？ 又唔可以咁讲嘅。而家至低限度，你可以自由出入，仲可以拣自己中意嘅人， 写中意嘅人。 少小姐喉咙唔系咁舒服，而家冇事噶啦，吓、 啊！我要翻大马， 你仲系咁冇礼貌嘅、 啊， 姑姐都唔叫声。 我哋几个都系你嘅长辈，你唔系当我哋隐形啊嘛？ 好多年冇见啦，妹妹。 清姑姐，含姑姐，雪姐、桂姐、君姐、芬姐，咁多位 uncle， 咩 uncle 咁冇辈分啊？佢哋系马长老、冯长老， 咩长老啫？你估家拍武侠片咩？ 唔准咁冇规矩！你翻到嚟慕容家就要遵守呢处嘅礼仪同埋规矩。 哦，马长老、冯长老，仲有呢两位 uncle 啊？唔系，佢哋咩长老啊？ 程长老同郭长老。 哦 ，Hi， 你哋好。我叫 Smile 啊！吓、 啊， 呢处系西安，唔系大马。我哋唔知咩叫 Hi， 亦都唔知咩叫死猫。 吓、啊，喂，你识丁洛斯噶？佢有阵时闹我嗰阵咧，都叫我死猫噶。 你正经啲、啊，阿君阿芬，你哋带佢入房先。 系 吓，管、啊、家仔，我点啊？ 西昌，你跟我嚟。 系。 咁啊，慕容少成个蒸山瓜咁，一啲威严都冇，点做主师啊？ 但系慕容家族唔可以冇主师。 阿雪咯，阿雪系最适合嘅人选。 家规唔可以改，亦都唔可以破例。 喂，你系个管家嚟。 世昌讲得啱，我哋唔可以违反祖传嘅家规。 青姑姐，家规系死人系生噶。如果慕容少有实力有资格，我心服口服。佢连细妹慕容芬都不如，点服众啊？ 咪咯，头先啊，大家都睇到噶。佢嗰个款，啲人啊，唔系皱晒眉头，就系揞住嘴笑，成个小丑咁啊，冇厘大体。 琴细嘅唔成熟，你做大嘅咪咁唔臭米气啦。即使几咁唔认同，都要接受，除非脱离慕容家族。 吓、啊， 世昌，新主师上任仪式要尽快举行，你快啲拣个好日子。 系。 姐啊，你有冇搞错噶？你明知阿雪好想坐主师嘅位，你明知阿雪系最有资格坐呢个位嘅，你明知阿雪系你嘅亲生女。 你收声啊！讲到咁大声，系咪惊死冇人知啊？ 咁你自己嘅亲生女都唔帮，你竟然帮嗰个阿奶女？ 阿雪佢点啊？ 暗谷咯。虽然啊，佢唔知自己身世，但系佢由细到大都好亲我哋噶。我哋唔帮佢，佢好伤噶。 我明白，帮有好多方法。 你意思是 就算要杀一个人都不用自己出手啊？ 杀慕容少？阿姐，我真是低估了你。 要杀一个冇脑的人不一定要用枪和刀的。 这么深奥？ 发现小姐脾气未啊？ 冇啊，唔顺眼咪斩咗棵树佢咯。 慕容魔法唔系咁用嘅。 学咗咁多年魔法，有用武之地咩？ 咁冲动点做大事啊？ 青姑姐，我心里好唔平衡，尤其当我见到嗰个慕容少，除咗个名，佢有边一忽系似慕容家族嘅人啊？ 阿雪，如果俾你拣，你要一段幸福嘅婚姻，定系要主师嘅位啊？ 我唔想拣，我好贪心，两个我都要。 咁你又真系贪心咗啲嘅，有咗心上人 冇啊？ 咁有都唔出奇嘅，但系配得上你慕容大小姐嘅唔系几多个啫噃。 你太敏感啦，青姑姐，我唔介意我另一半嘅身份低过我，我天生就高高在上，边有可能有人地位比我更加高啊？我唔会做老姑婆，对唔住。 你青姑姐我都拍过拖嘅，只系个性太强，吓到个男人走咗啫。 我一定唔会似你，我嘅命运同婚姻要控制喺我手上。 咁有自信系好事。慕容少只系我哋一只扯线公仔，任由摆布。俾啲耐性啦，你一定会得偿所愿。 管家仔啊，你放过我啦！呢树啲人见我前面又争我后面，勉强冇幸福噶。 你真系浮夸，佢哋都系你嘅亲人，只不过十年冇见有隔膜啫。 有隔膜啫，肉眼睇就系咯。我有阴阳眼噶，睇嘢咧系有深度噶，冇你咁表面。 果然有大将之风啊！主师个位非你莫属。 唉，原来我一直对牛弹琴啊！唉，算啦，收线。 今晚早啲瞓啦，听朝六点起身，我带你去天涯海角吸灵气，然后我会教你慕容魔法第一层。 天涯海角吸灵气？开玩笑啊！乜西安都有天涯海角嘅咩？喂，你咪虾我，咪地头虫、啊？ 早唞。 吓、啊？喂，我系新主师嚟噶，你咁对我？ 你终于都认同主师嘅身份啦。 吓、啊？ 听朝见啦，主师。 喂。口爽爽大只讲啫嘛，使唔使咁认真啊？ 偷睇我练魔法？ 咩叫魔法啊？我可唔可以学噶？ 你有咁嘅资质？ 咩叫资质啊，大哥？ 细路女问咁多嘢做咩啊？你都几叻扮嘢噶吓！初初嚟嗰阵咧又惊惊青青，而家就咁资质？ 点解个个都唔中意我嘅？爸爸又话我哋系一家人。 我同大哥先系一家人，你二叔带翻嚟嘅阿奶女。 咩叫阿奶女啊？ 阿奶女咪即系外边女人生嘅夜女咯，琴姑姐讲嘅。 算啦，唔好讲咁多。你嘅慕容魔法学成点啊？ 哼，少少进步啦。 要勤啲练啊，唔可以偷懒噶。 系，我要学似大哥你咁叻。 我又要学。 哼，你得咩？ 我得噶。 你学到就算啦。雪，跟我过嚟。 嗯。 最高层次啦，可以呼风唤雨，咪大过天。 过嚟啦！ 啊， 由细到大都中意装装啊。 嗯，咁我惊骚扰你啊嘛。 十八岁啦，一啲慕容魔法都学唔到。 我资质有限咯。 身上流嘅系慕容家族嘅血，争气啲啦。 喂！你哋今晚忙咩啊？唔准忙啊！ 我见到啲幽灵， 由细到大都见到噶咯。大哥你都见到噶？乜阴阳眼都有遗传嘅咩？咁我边系夜女、啊？ 由细到大都见到，你唔惊佢哋？ 切，佢哋同平常人都冇乜分别嘅，仲同我几 friend 噶。大哥啊，你系咪由细到大都见到佢哋噶？佢哋有冇同你玩噶？吓、啊？ 话俾大哥知，你咩日子出世噶？ 哎呀，又梦到大哥嘅，唔系？点解我会喺梦中谂翻起以前啲事嘅？真系奇怪啦！变鬼个神咁走唔通气啊！唉，咩事啊？ 诗诗小姐早晨。 哇，乜你哋今次电视剧攻心计嘅？你哋三个神早企喺我门口做咩啊？ 今日系新主师上任仪式，我哋系嚟帮小小姐梳洗同更衣。 吓，督撑 咩督撑啊？ 古装戏督督撑咯，俗称大戏啊。嗱。我呢就是非常之清醒啊，我是依世代的人，你哋都是啊，你哋是不是刚刚睇咗攻心计啊？吓、啊，学人讲梳洗更衣，使唔使咁投入啊？吓、啊， 我哋都是听青长老同琴长老吩咐去做咋。 时间无多噶啦，过咗吉时就唔劳力噶啦。吓、啊，小小姐， 喂，放手啊！你放开我下嚟，我同你讲，你咪拉住我啊！我唔怪俾人服侍，唔怪俾人冲凉噶，你放手啊！ 新主师上座。 哎呀，你件乜鬼衫嚟噶？哎呀，将我扮到成个仙女咁，哇，扑崩鼻啊，都未行得到个位度啦。 你唔好咁大动作啦， 啊， 行斯文啲。 哦， 笑下啦。 啊，哦， 笑啊。 嗨，你好嘛？嗨， 冷风霜，嗨咩啫佢？ 啲动作咁熟口面嘅， 佢扮紧香港小姐。根本就唔尊重个上人仪式， 行极通道嘅你啊！ 点解一下乌云密布噶？ 仪式要即刻停止， 点解啊？ 不祥预兆，细窗咧？ 新主师唔见咗啊！ 吓？ 魔法世家第五集，导演关瑞琼。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珠辉饰演，慕容少、连洁明饰演，慕容千、朱广威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耀饰演，慕容清、孟兰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。 结咗婚之后，你嘅命运就由我嚟安排，你一定会好幸福。 我信你，我嘅命运就交俾你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。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。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。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。头发被染上着凉液，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。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？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？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